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指，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文化局了解到，中秋节期间，本市将在68个演出场馆上演99台剧目，共计266场。本月22号，北京交响乐团将在中山音乐堂上演《乐享中秋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本月24号，长安大戏院将上演2018花好月圆中秋戏曲晚会。我的身体会舞蹈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本月启幕。22号到24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带来两大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舞姬》，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舞蹈的魅力。世纪剧院将上演世界经典音乐剧《猫》，由伦敦西区驻演班底原汁原味原版呈现。中秋假期将有62场儿童剧上演，包括中国某剧院新三打白骨精之《我是大英雄》，北京丑小鸭剧团《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天桥艺术中心演出的英国儿童剧《白》等等。全市公共图书馆将聚焦中秋主题开展阅读、讲座、展览等活动，首都图书馆将开展赏中秋主题推荐书目、改革成就未来诵读放飞梦想全市诵读大赛，东城区第一图书馆将举办《千江有水千江月》经典诗文朗诵会，通州区图书馆将举办中秋英文演讲比赛等等。中秋假期，朝阳公园将举办2018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北京园博园广东园将举办卢沟晓月园博园中秋音乐会，北京群艺馆将在石景山雕塑公园举办全国广场舞展演北京市级广场舞展演暨第13届舞动北京群众舞蹈大赛广场舞决赛，海淀区将举办首届中秋文化科技体验节。样式雷是被世人所推崇的匠人世家，执掌清朝皇家建筑工程数百年的神秘家族，用几代人的勤劳智慧将北京变成了北京城。本月29号到下月6号，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样式雷》即将第五次上演，由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全新塑造舞台上的国家栋梁将中翘楚。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将于本月25号到30号在北京仁义实验剧场再度上演。这部剧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编剧何露露将原著当中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了两代人的情感，借此探讨如何破解父辈遗传给我们的性格基因密码，如何消解婚姻当中的不满足等等现实话题。改编自刘慈欣原著、郭帆导演的电影《流浪地球》昨天宣布将于明年春节档上映。影片讲述了在太阳即将毁灭之时，人类在地球表面建造出许多巨大的推进器，将地球推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由布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追凶》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围绕着虎胆英雄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一名外科医生展开，讲述了其在家人惨遭暴力侵害之后孤身闯入敌营奋勇复仇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中国人保提示您共同关注九月金融知识普及月活动，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从此刻开始，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三的固定单元啦。周三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在卧室这个板块跟大家聊一聊放松的技巧。今天要跟我们聊天的这两位，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 大家好。 啊，橘子气儿倒过来了。橘子老师前一段讲课太辛苦了啊，所以呢上周就是玉子老师替的班儿。今天玉子老师说，我不能只替班儿啊，我得正常上一次班儿。所以呢欢迎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梅蕾，欢迎玉子。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上班啦。 今天上的是个正常的班儿啊，不是替班儿。 特别开心。 哎，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要跟大家一起来聊，怎么感觉三个女人就一台戏了呢？ 热闹的， 对对对，好热闹。今天大家如果觉得我们节目有点吵啊，把这个收音机声音关小一点，手机声音也可以调小一点啊。我们今天呢要说一说，你看这个周末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下周就要到来的 国庆 大 长 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假期。而且因为国庆之前，很多人还会拼凑一下他的年假呀，宅那么一两天出来。所以你看，你们还工作吗？你们从中秋小长假之后， 心思工作了，估计 对，真的是完全没有心思工作了。但是不行啊，我们还是得认真的对待我们这份工资，对得起我们的老板。所以要跟大家说的是，哎，你看，如果是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十一长假这样一个长期的旅途，肯定会有一个调节不过来的状态。我觉得小长假会明显一些， 对 啊，就周一还在狂欢呢，然后周二马上就要上班了啊，这刚狂欢了两天怎么就要上班了，这样子。我们今天呢要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我们怎么样可以迅速的缓解掉我们旅行的疲劳。还有橘子老师特别说了，十一如果回家看父母要怎么着来着， 要好好给父母按个摩。 哎，我们得扮演一下贴心小棉袄和贴心小马甲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如果十一长假或者中秋小长假会回家见父母，哎，我们怎么样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帮父母调节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呢？今天想要跟我们聊天的方式很简单，同样是在微博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玉子老师和橘子老师，都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们微博的朋友说，回家陪父母一起聊聊过往，然后亲手给父母做个按摩，就是最好的陪伴。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一边按一边聊吧。 对， 就有点像足疗师。就哎，这个位置啊，你这儿不太好啊。就哎，你看，我们先说说这个回家给父母陪伴，然后同时我们又可以辅以什么样的手法来帮助他们，缓解前一段时间对我们的相思。和哎，他们因为年纪大了嘛，多多少少身体上面都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我们会要辅以一些精油的配方给大家，还是说就 其实可以辅以一定的精油配方，但手法特别特别的简单，就是也不用大家想的哦，要按摩是不是要露胳膊露腿露肩膀的， 还得力道什么的。 对，其实没有，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父母的这个陪伴，就是按哪儿呢？按手。 对， 按手。 哦， 首先是手。 这原来不是脚啊。因为真的一说到按摩嘛，就是因为现在慢慢的天气变凉了，尤其十一假期的时候，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秋天，正式进入到秋天的状态，所以这个寒从脚下起啊。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陪父母泡个脚，然后再来一个足底按摩，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原来直接按手就可以了。 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你想，因为西方人会经常的没事就爸爸妈妈我爱你啊，拥抱一个。其实中国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内敛的，不太 表达。 长大了好像好久都没有跟爸妈一起抱过了。但是手部的按摩是一个很亲密的这种接触，但是又不会很突兀，就突然间爸爸妈妈说这不是回来怎么冲我就抱过来了，也不会很突兀。另外就是我们埃菲，就是我们这个芳疗师的协会，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在香港就是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其实就是给香港的一些老人做手部的按摩。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埃菲的那个 CEO Pauline 就说，他说其实手部的按摩我们看似好像只是按了一下手，我也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的手部按摩就让他全身的什么健康状况就有改变，但是会让老人卸下一个心理的防备，让他跟你更亲密，就是让他心情更舒缓更放松。 这是一个入口，其实而且像橘子说，他会表达我们的关爱，然后会有亲密感，但又不会很突兀。对，尤其我觉得很适合中国人，更适合比如说我们常年在另外一个城市打拼，然后一年可能春节回一次，中秋回一次，这样就是一年见几次。你突然跑到家里说爸、妈，我给你按个脚，估计爸妈不说，可能心里也会很 奇怪， 很低着那个感觉， 感觉小学完成洗脚作业一样。 啊，对， 是吧？ 但你说按手，其实会自然很多。然后那个情感的交流会更容易传递起来。 这个捏手啊，就是刚才橘子说到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我觉得中国人。你小时候你其实想一想啊，父母经常会啊拉着我们的手啊，对，抱着我们呀，然后包括祖辈也会经常的啊牵着手说，哎，最近学习怎么样啊，是不是？但真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这个动作会越来越少， 可能因为伴随我们进入青春期以后逐渐对就脱离了这个， 然后要表达独立意识是吧。 真的 走向另外一条。 我觉得14到18岁这个独立意识的莫名表达，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有点可笑。 那是其实是 但是如果没有经历那个阶段， 就是还是对，就是跟13岁小孩说就没用。 对 啊，但是真的 还是会经历的。 对，就走过了，比方20多岁，你再回头来看，真的会觉得有点可笑，就是表达什么，最后也不知道表达了什么啊。但是确实就是橘子说的，经过了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之后，好像这个距离感就和父母就莫名的拉开了。倒不是说我们不想回头去找到小时候那个感觉了，这是中国人这个羞于表达或者是太内敛的一个亲情的表达，就很久没有给父母捏手了。 而且老人就像你说的，老人祖辈一般见到我们第一就是先拉过来手 啊。对呀，你看这个动作就很亲切。 对， 拉拉手啊，摸摸头，摸头纱呀、这种。 好，就是老人其实也不太懂什么叫摸头纱。他们是爱抚啊，这个就是有时候就很关爱的亲切的这个感觉。好了，说到捏手， 那、怎么着呀、我们就这样干捏呀。 也别干捏， 干 来个配方。 来个配方，我会推荐，首先会推荐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这个气味它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气质很复杂。它比如说小女孩闻到它，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它小女孩的气质。如果是首领，比如说中年像我这样的，然后对，然后女人去闻到它，你也会感到闻到那种就是它比较比如说温婉的那个感觉。如果是老人闻到花也会闻到的话也会感觉亲切呀、温暖呀，就是它可以笼罩这个老中青三代的这个需求吧。所以永久花它本身它这个气味是这样，然后其实涂在身上的那个功效，它又是有非常好的这种舒筋活血的这个功效，所以对老年人他们本身也很需要这个方向这个精油。 哦， 对，永久花，意大利永久花， 意大利永久花，其实我们单方就可以了。 对，单方就可以， 它是可以直接抹在手上吗？ 单方又需要稀释一下，就是10毫升的基础油加2滴意大利永久花，就是其实这个浓度的话，就一般的爸妈抹那个妈妈抹脸可以，但是你这个 可以的， 可以的， 十毫升的基础油，2滴的意大利永久花，这样一个剂量给妈妈抹脸。它起到的也是一个什么呀？ 其实这个意大利永久花，它为什么叫永久花？它就是干了之后它不会枯萎，就是一直保持那个形态， 永生花的那个感觉。 哇，感觉是不老针一样。 所以在很多的那个 一步之遥不老针 那个护肤的配方里面，它是用来抗衰的，所以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妈妈的一个油。 可以全脸抹。 对，而且它很温和，它的成分很温和，不会带来一些比如像比如对过敏肌或者是老年人他们皮肤，其实他们会更比年轻人的 薄吧， 要薄，所以他们可能会更需要注意一些。所以像橘子刚才给的10毫升2滴，甚至其实1滴也是 OK 的，就是不会没有效果，或者说太淡都不会。其实10毫升1滴永久花气味应该也会淡淡的、悠悠的，也会很好闻，老人一定会喜欢。对， 而且给老年人别太复杂了，说这个是抹脸的，那个是抹手的，那个是抹什么的， 给他一瓶，你说哪儿都可以抹。 对，又是一个安全的浓度。 真的，这个我觉得家里面经常跟父母聊天说，哎，最近需不需要一些护肤品的？也应该会有这种心得，就是你真的弄得很复杂， 他 就不听了 啊。 就不用不用不用， 对，我们以前也不用啊，这不挺好的吗？一定会用这句话来回你。但是呢，你看我们其实内心真的是想要他们，就是更保有，是吧？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样子啊，就很怕。就我觉得做子女的是很怕，你突然有一天回家，觉得父母怎么这么老，就是比之前苍老了很多，你内心会很揪心。从意大利永久花开始吧，回去就给他们调一瓶基础油。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喜欢的味道就可以了嘛。 因为基础油没太多复杂的味道，所以如果是像我给我妈妈用基底油，一般就是玫瑰果油。因为她皮肤比较干嘛，所以她就会喜欢那个滋润的感觉。 玫瑰果油作为基础油， 对 啊，10毫升的玫瑰果油配上2滴的意大利永久花，好啦，也可以抹脸。这个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拥抱呀、牵手呀、自然流露就很好。对，我们担心的是，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啊，比方说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反思我自己也是，你回家。其实你是很期盼回家那一瞬间， 对， 很想像影视剧里面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大大的拥抱，这 但是开门的 内心涌动的那种感觉，开门的一瞬间就默默把箱子搁在那，哎，回来了，是不是？其实 想象的就不太一样， 对，你的自然流露有时候是被你不经意的这种压抑住了。当然我们觉得如果可以自然流露很好，如果说你像我一样觉得被压抑， 加上精油会帮助我们自然流露。 哦， 因为这个气味，像上次我们说我们的嗅觉，然后对情绪啊，在一个很好的香气气味的环境下，其实会帮助我们更自然的、更通畅的去表达流露。 所以我们进门之前就先给自己抹一点刚才那个， 也许可以唤醒一下。 或者自己的话，可以进门之前，像我之前教过大家的方法，就是甜橙精油。 第一滴天生精油拍在身上，就是我变成一个大橙子。 你这时时刻刻变橘子吧你。哦，就哦这样可以， 因为这个味道是老人熟悉的 啊，甜甜的啊，然后又很阳光的这样一个感觉就带进门 了，就会把那个可能莫名的这种 紧张啊焦虑啊，就是可能父母也期盼了半天，就是啊一进门大大的拥抱，结果一进门默默的箱子放下。 对， 可能我们互相都怕把对方吓到。 对，都和彼此心里想的场景不一样，但其实彼此 内 心 还是那个样子， 都有场景在出现。好了，你看意大利永久花，不管是送给妈妈啊、爸爸啊，让他们来涂抹一下作为护肤的、或者是呢我们给他们捏手 捏手 啊，直接手部的哎这个、 关节 其他的部分也可以， 对对对 啊，膝关节呀、或者是肘关节、 对手关节、其实我会发现很多老人到了年纪，就不管他的职就过去的职业也好，或者现在所在的城市，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自动会有关节疼痛、酸痛的问题， 因为它用的久了嘛。 对 啊，这这个原理是吧？你机器一直一直磨， 对，很难有老人说我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有朋友说了，这个永久花可以配橄榄油吗？ 可以， 可以。 不是炒菜的橄榄油， 对，不是，就是抹脸的那个橄榄油啊，没有问题，因为它也是基础油的一种嘛。然后这个配比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你就10毫升的橄榄油 加 抹脸的橄榄油，再说一遍，加2滴永久花就好了啊。这个也是，但是橄榄油。我觉得抹脸的橄榄油本身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味道， 没有特有一点点淡淡的橄榄的那个香， 都没有特别的味道， 没有特别的味道。 但是加了精油进去，基本上就是精油的味儿了。 对， 那两滴也是啊， 对， 就可以 对 中和掉这个小橄榄的味道。 其实一滴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一滴开始试，因为老人他可能他没有用过精油，他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一滴的那个渐入感会更好一些。 好，一滴到两滴， 一滴到两滴， 哎，根据自己家里面父母是不是有过往用过一些这样的， 对，看他的接受程度嘛。 好，刚才说了捏手其实很简单，但是呢上半段就不告诉你们怎么捏，因为我们有一段比较长的广告，真的很对不起大家，10:31的样子吧，我们就会回到我们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了，我们要赶紧的来帮父母按摩一下，捏捏手，还有其他部位的手法也会教给大家，稍后见喽。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16勾调篇，一季专注30年，走进汾酒集团竹叶清酒配置室，好师傅正在忙碌着。好师傅站在一架精密天平旁边，仔细而专注地研究着他的神秘配方，并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口中喃喃自语，这一次的配方比例有些差别，这就需要在配比上有少许的变化了，关键是这个少许。又看了看天平的刻度，抬起头来细细地思索着，突然灵光一现，又加入了少许不知是什么材料，这才满意地笑了。我试探性地问，您是悟到了什么吗？这时他好似反应了过来，然后摆摆手说，你先在办公室等一会儿，我忙完了就过去。我心里在想，在这里观看郝大师的工作流程比面对面采访效果更好，我要的就是匠人的专注与细节。郝师傅又用天平盛出了一种原料，放进粉碎机里加工成了粉末状，抓了一把用手指捻了捻，眉头微微地皱了起来说，各种原材料的配比与磨碎后的配比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的配比是不是应该磨得更细一点呢？然后他开始在工作室慢慢踱步，仔细地思索着，是不是又在背口诀，还有了创新想法，不得而知。郝师傅突然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了出去，正在我不明所以的时候， 他捧着一本书回来了。好师傅翻了几页书，打开一页放在一个小小的石磨前，边看便把之前加工好的粉末重新又用石磨磨了两遍，又用手指细细地捻了一下，兴奋地说，这下行了。从他的眼神当中透露出无限的满足和兴奋。我们趁机提问，是古人教了您什么吗？他笑笑说，配制竹叶清酒的秘方从古到今都在不断改良与创新，以适应人体的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微生物种不断发现，需要一代代人来传承创新，专注研究，才能使竹叶清酒价值更加珍贵。到了我父亲的时候，更是终其一生都在钻研竹叶清酒的配方，成绩斐然。接着郝师傅用凝重的口气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几年，有不少的个人企业找到我父亲，愿意用优厚的待遇去给他们配制竹叶清酒，都被我父亲拒绝了。当时我在父亲手下做学徒，对父亲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甚至认为他有些迂腐。直到父亲临终前对我说，竹叶清酒的配方不是我们的，而是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是汾酒厂的，我们要严格保守这个秘密，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职业操守。父亲的遗言对我的影响很大。郝师傅对竹叶清配方的体悟可谓世代情深，走出竹叶清酒配制中心，身临其境地看到了郝师傅的日常工作，实在是不虚此行。毕竟哲人说过，不要听一个人说什么，而要看一个人做什么。专注一技三十年，一生只做一件事，正是郝师傅的这种坚持和专注，使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汾酒人特有的工匠精神和艺人情怀。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了，该说电话了。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装修没有白花的钱，每一分都不冤。 提花钱你就来精神， 我找全包圆装修比咱楼上省了40000。 哟呵，总算花在刀刃上一回。 看咱家这配置，进口橡木家具、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头等舱功能沙发，才999一平米， 也省了大把陪你挑建材、挑灯、挑窗帘的时间。 别供着，夸我。 4006068866，我该夸夸全包圆吧？ 让你夸我。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活泼西最南，会选手西海风，安逸566万整地，中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面时段乐享生活继续的跟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玉子芳疗工作室的创始人玉文磊玉子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还有十一长假，如果要回家的话，怎么样可以第一解决一下我们的旅途疲劳的问题，第二呢通过一些芳疗的方法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来一个惊喜，就只要别最后别变惊吓就可以了。对，刚才呢说到了一个配方吧，一个小配方，基础油，任何的基础油其实都 OK 的啊，10毫升，然后呢配以两滴的意大利永久花，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好 开始了， 开始了啊！这个手部的刚才说手法到底是什么呢？把这个悬念留到了下半时段来吧，我们说一说怎么给父母捏手。 几个两个小动作，第一个是先说用多少量，基本上两只手的话你用那个十毫升的滴管，一滴管就可以了，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手部，然后呢用手掌，比如说用手掌按摩，大面积的接触，大面积的接触，按摩的时长呢其实就是这些油完全吸收了就可以。另外 不需要有任何一个很具象的点是吗？ 没有。然后如果是手心的话，可以用大拇指这样在手心这个画圈。其实它也会很舒服。然后手指的话其实就是轻轻的这样子按摩就可以。从指根到指尖，每个 揉一揉， 揉一揉，对对对， 就是手掌，大家可以这个真的是很，现在我自己摸我自己会觉得很舒服呀。 对呀、大拇指在手掌就是 就很放松， 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对自己，你看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注意和关照，越来越少了。但其实 不爱自己了， 对，但其实作为灵长类动物的我们，生物。灵长类的动物，对，其实每天它是需要20%的这种肌肤的接触，就是生来我们是需要，这是我们的生理需要 哦。 然后，可是这应该是属于都市缺失的一个问题吧？对， 所以你看小宝宝很喜欢， 他们超喜欢 被抱着， 对，就像好像有要什么肌肤。 什么什么饥渴症，就是这其实不是的，因为在肌肤就是叫其实不叫按摩，它叫 touch，就是 抚触、 嗯、对，然后会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呀，甚至小宝宝的这个的发育， 嗯， 实验室会证明它其实就会有帮助， 嗯， 对， 所以要定时的。你看现在小孩的这个越来越完善了啊， 嗯、 就给他们的这个照顾越来越完善了。 对， 在很小月子里边也会有啊， 会 对吧？月子中心也会给你安排这个， 会促进他们的 固定时间的抚触、 嗯。 说的好像我住过那儿一样，没有，我只是这个就是各种电视剧看的比较多。 你看现在直播间里三个人，有两个人在按手。 对，就是我们是有多。 很舒服。 嗯，我们的压力是有多大？ 嗯， 但是就是一个，你看我现在都没有油的情况下，给自己揉一下也很舒服。其实我觉得，嗯，当然回去给父母摁，这是一个我们在假期可以每天来做的事情。 嗯、 但平时我觉得夫妻啊，或者是伴侣之间，真的是很 这真的是一个很自然容易切入的一个交流的开始。 还是不要吵架了，然后就把手拿过来，哎、然后开始 哇、啊！我觉得 放 气就消了一半， 放轻松。然后记得了，刚才我们还给大家说了那个精油的配 方， 嗯，这个更有助于情感的交流、哦，放轻松的这个办法。嗯、好，这个刚才说了整个手掌，我们就是手背是吗？ 手背就是用大、 哦、 手掌来大面积的按摩就可以。 要我补充一下，就是没有。力度啊什么这些，但关键是在于那个品质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要通俗点说，就是你要让对方感觉是确定的踏实的感觉，就是嗯、 哦、不要有点虚有点浮的那种感觉， 就是 频率别太快，别这样子、 哦、 就是好慌的，就 是只是轻飘飘的。但这个轻飘飘不是说我要大力的去抓对方的手、 嗯、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要踏实一点， 踏实的感觉、嗯、那我们怎么能给对方这个感觉，就首先我们自己心里要调出这个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给父母或者是给伴侣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很重要。其实这个动作不是这个动作本身怎么样，其实是通过动作会可以传递人和人之间的。 你知道现在我又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两个人吵架，就是为什么老说吵架这事儿？因为我最近观察我周围，真的会有很多的情侣， 嗯、 会为了一点点小事儿， 火气很大。 对，我觉得可能秋燥吧，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哎，你再去观察，加上我也有，我们节目当中也来过一些艺人朋友，其实他们也会是这样。我就观察，你看有一些男生，他就是脾气就是很好。就是，但是女生如果很爆的话呢，就恰恰需要这样互补的感觉。就男生就是爆不起来，就不论你怎么样，他都是啊、哦，慢慢来，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啊。但我要说的是，两个人啊，一定要有一个人是这种不急不躁的性格，可能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场景下，你们才能够应用起来。不然的话，就是玉子老师说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有点躁，此刻都已经急躁起来，没有一方是可以很安心的去、 嗯、 慢慢柔了。 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儿的， 对 手。 对，但是如果其中一方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就他永远是慢性子。慢慢来，好，没有关系，好，那你先把你的活发完，好不好？你先把你的道理说清楚啊，这样子。如果有一方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刚才说的这个手法， 嗯、 可以静下来，捏手啊，揉手。好，我们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向两位老师提问，说，比方说我的父母比较喜欢什么味道啊？有没有单方的精油来推荐？因为有朋友问到了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直接提问就可以了。你看有朋友说我跟爸爸都是偏好菊花香、松木香，想请两位老师相关推荐一下。 菊花香，首先说。意大利永久花本身它是菊科的，但是它跟我们传统认知的那个菊的味道可能不太一样。 嗯， 但我们精油里面比较常用到的跟菊花的味道比较接近的是，罗马洋甘菊。 嗯 嗯， 啊，这个也是可以配在刚才的，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意大利永久花吗？ 可以替换，也可以配，都 可 以。 松木香，大西洋雪松。 对，或者就是松也可以 啊，还有杜松， 杜松总觉得味道会更浓吗？ 嗯，其实还好，因为 而已，就是 这个，所以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还是建议去先去专柜，你去闻一下。这个气味的事儿比较主观。比如说我们说大象雪松，你可能想象出是一个气味，可能你闻到精油可能是另外的。然后我们说杜松，然后每个人想到杜松啊，可能是什么？ 对，我想象的就是有点浓，有点冲啊，担心是这样子的味道。所以可以带着爸爸去这个专卖专柜里面啊，去闻一下，就跟买香水一样，就这个味道。有的人闻起来有点甜腻，有的人闻起来刚刚好。 对，因为精油它的本身成分，一个单方它成分也很复杂，所以它的气味就，其实一支单方精油的气味就堪比，不是堪比，就会超越我们的大牌的香水。因为大牌的香水也就是二三十种这样的成分的复配。好的香水可能会用到精油，但是不会量太多，因为它为了保持产品的这个常年的稳定性，气味的稳定性，所以它也就是十几十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但是精油单方精油一直都是上百的这种成分，所以单方精油的气味很难用语言描述，最好还是自己去闻一下。 好，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嘛， 对 吧？ 对， 刚才说了罗马洋甘菊，你可以去闻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菊花香？ 对对对， 松木香呢，就是大香、雪松、杜松，都去感受一下。如果可以的话， 四百 也可以啊。好，这几个都可以推荐给你的父亲。然后呢，如果他觉得哎，我喜欢这个大香雪松啊，那就可以配在刚才说的基础油里面啊，一到两滴。 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是长辈有高血压，有一个禁忌的油，就是迷迭香， 是绝对不要用的。 对，不要用，因为它提振的效果太明显。 好，这个有高血压的啊，父母有高血压情况的，迷迭香，就远离啊，就。不知道没有听过还有人说杜松子酒不错啊，这个怎么就可以想到说精油的时候啊，杜松精油就能想到杜松子酒呢？ 其实是一个植物 啊。对，你们这个想象力啊，我们不要说酒，就回家 啊。不要 健康生活好不好？ 好的， 好。这个说到了给父母的陪伴，那我们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部位，比方说肩颈啊，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也可以就在我们不专业的手法的情况下轻轻的按摩一下，来帮助他们有一个达到放松。 其实肩颈椎反倒在大家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捏，因为颈椎这个地方 复杂， 很复杂， 对，非常复杂，然后捏不好还不如捏。 这样。 但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抚触的层面是 OK 的，抚触你其实是不会限制说任何一个部位。 因为我们的力度毕竟有限嘛。 对，就是停留在我们的皮肤层面的一个，然后搭配，因为油它涂上以后会润滑的那个效果，再加上精油的这个独特的气味，然后整个的质感一下就出来了，就抚触触摸就很好，非常好的一个放松。对，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剂量啊，配方的量是全身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来抹的。 对 十毫升的基础油很重要啊，千万别听到我们说某一个单方精油，然后就开始直接给身上抹，一滴两滴也是不行的啊。这个还有我们的中医师说还是要用点力气，我们不敢用啊，怕捏坏了。 没有， 手可以吧？ 我们艾菲的这个按摩其实跟中医的按摩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体系。就是像比如说我们做全身的按摩，很多人会问，你后背就轻轻的感觉没咋使劲儿，它能起作用吗？其实是有作用的。就是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就像前一段时间有朋友问我，说哪个好，我说这就像你问我大酱汤和冬阴功汤哪个好吃一样，它其实不是一个体系里面的。 对，因为艾菲的按摩体系，它其实不会涉及到，一般不会涉及到对肌肉层面的一个处理处置，基本上就是停留在皮肤层面，甚至最多就是到淋巴层，或者我们会说筋膜层这样的 真皮层。 对，所以不需要我。这个层面是不需要大力，如果大力的话，其实你会感受不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层，它传身体对方身体传达出来的信息。一大力你就越过这一层，其实是会忽略到它的信息的。 因为我们的神经末梢是在真皮层里面，你通过对这个神经的这个放松会调整，就是像经常按摩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按背的时候会很舒服，是因为我们31对脊神经都在后背分布，你按摩完了之后会对内脏会全身做一个放松，所以其实不需要那么大的力度。 嗯，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肩颈啊，其实主要还是让大家就是不专业的情况下不要太用力， 对对对， 啊， 别 轻轻的就可以了。嗯，还有人说到了这个旅途疲劳的事啊事儿啊，这个我马上就来说这个事儿。但是呢，刚才这位说爸爸喜欢这个松木味道的，说有时候摸爸爸的手啊，干燥粗糙，还有时候有裂口。 嗯， 每一次呢都提醒他晚上睡前要抹一些润膏，啊，因为白天在家务顾不上啊，他总是说没关系，不用。哎呀，他说我在想象让他坐下来给他按摩手。嗯，他会听话吗？ 应该会， 应该会的。嗯，我觉得 一下， 对，而且女儿嘛，真的是贴心小棉袄。这个可能他开始的时候会有点不好意思和不习惯，因为爸爸，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真的就是还跟妈妈的那个接受度会有点不一样，但没有关系，任何习惯真的就是一两次就会养成了。嗯，如果你还可以经常的陪在父母身边，比方说每周回去看他们一下，哎，你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的话，他就没有问题了。哎，你用你的这个精油的方法替代了他睡前懒得去抹的那个滋润膏的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的。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大家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短途的旅行和长途的旅行，我们怎么样快速调节自己缓解疲劳的问题。 缓解疲劳， 嗯， 来，这个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啊，一个例子。昨天前天我们有一同事出去团建，骑自行车骑了十几公里，就平常不打运动都坐办公室，然后看见我的时候就一边捶腿说，哎呀，今天这个有点体力的消耗。我说，然后我就悄悄的给了他一个配方。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那个特别好用，就是 特别缓解， 就是至少让他第二天没有，就他担心的那个大腿的肌肉酸痛感没有出现。 嗯， 想知道配方吗？ 想。哎，这个很像就是爬完山，是不是？就是很多人预期完了，第二天我已经起不来床了， 对， 下楼梯一定要死过去了。就哎，我们可以在爬完山就开始做，或者是甚至爬山之前 就 做，就做这个准备的工作，爬完了以后就不会有起不来床的情况，下不来楼梯的情况。好吧，这配方复杂吗？ 还有稍微有点 复杂。好吧，告诉大家10:47的节点吧，回去听回放，因为很多人在开车嘛，没有办法来记住我们这个配方。嗯，说一说。 10毫升的甜杏仁油加3滴迷迭香加2滴薰衣草再加3滴葡萄柚。 哦，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甜甜的配方。 对对对对对，我的配方一向都是很甜， 大橘科的感觉。好，这几个我们就直接把它混合在一起了以后，就直接抹在 抹， 我们觉得可能会酸痛的地方。 对，然后因为 在出行之前也可以抹了。 我出行之前其实也可以， 可以的。 然后跟旅行的过程当中持续抹是吗？每天晚上都抹。 哎，可以带一瓶就是毫升数大的出去之后可以做，因为这个浓度是可以就是局部抹，就别全身了，因为这个浓度稍微有一点高，就主要是针对问题出现的这个部分。迷迭香促进循环的，薰衣草是舒缓止疼的，然后葡萄柚也是促进排水肿的。 哦，哎，这几个你看放在一起，就感觉那功效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子，真的很很好。这也是一个告诉大家直接抹，其实不太需要说真的要去按呢，或者是怎么样， 涂上去就可以了， 涂上去就可以， 吸收了就可以了。 效果这么明显吗？试了才知道。 对，因为我那个同事，你又想，他都已经骑了十几公里了，回来之后定然是不想再动了，就涂上去就好了。冲那个，如果方便泡澡的话就泡澡，如果不方便泡澡的话，热水淋浴。 哦，就是抹完了以后先涂上，然后我们就可以马上去吗？马上去淋浴？ 等一会儿， 等它稍微吸收一下，然后热水淋浴。其实之前橘子也讲过，用热水淋浴的方法跟泡澡的效果都是为了让你毛孔快速的打开加热它。怎么不用电吹风啊你？ 以前橘子还支过招啊，觉得哪儿凉来着，是吧？ 对对， 腰 啊，对腰呀，或者小朋友就是啊，对这。 你这招 你哎，等一下等一下，说到这个缓解疲劳的问题，除了说我们腿肯定会有这个，我想替大家问，刚才这个配方肩颈可以用吗？ 可以，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还有腰嘛，你比方说坐车， 肌肉酸胀的地方都可以用 哦，长时间坐车呀、坐飞机呀，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前的抹一下。 对 哦， 因为你看刚才橘子说那几个方向啊、然后活络呀，然后止疼安抚呀，排水肿啊，那就是哪里需要这些就涂哪儿。对， 哪里需要哪里搬。嗯，橘子每次给我们的这个都是像啊这个什么什么的一块砖啊，这都可以用到啊，我们就给一个大的症状。然后呢，你只要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其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假期的过程当中都是可以来使用的，不太分说一定在某一个部位或者一定要辅以什么样的手法。 对， 刚才我突然在想，就是如果真的没有来不及去冲澡或者怎么样，真的可以用吹风这个方法吗？加速它吸收。 其实如果什么都来不及就太累，就涂上就睡觉吧。 我指的是如果已经洗完了，比方说在飞机上嘛，或者是在酒店里面，也不太想要在酒店泡澡的情况下， 那就涂上睡觉吧。 嗯，吸收很快的。 吸收会很快。 哦， 如果比如说甜杏仁油或者是葡萄籽油， 葡萄籽会更快。 嗯， 对， 好，这个。缓解旅途疲劳的这样一个配方，其实我们缓解了的下一步应该就是可以很还比较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对不对？因为刚才我在想，其实假期对于大家的比较难的两个点，一方面是觉得会肌肉酸痛，另外一方面就是精力的不集中，没有办法回复到工作当中。 这个我的配方里面这个迷迭香其实除了它通就是促进血液循环以外，它其实也有一点点小提振，就不让你太低落。 哦，就 不然放松下去一睡不想起了。 对，尤其是这个假期结束前的这一天啊，就用迷迭香 的时候，其实迷迭香还是很会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啊。 哦，可以帮我们提振一下啊，这个配方原来已经帮我们想到了这么多了。看来10:47这个配方得好好的记一下。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两位老师聊到这里了。关于回家，我们可以在趁着假期好好的给父母来做一个放松和按摩，还有你们自己也不要亏待了自己。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00乐享生活，再见了。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